大家好，我是雨木。这部电影叫做《自作多情》，《自作多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当作片名，这边不是自己的字，而是文字的字，《自作多情》。英文是 The Rewrite， The Rewrite， 2014年的电影。它是一个非常轻松生活，也有喜剧的元素。那因为男主角是一个过气的编剧，他会写东西，片名就叫《自作多情》，是这样。那这个谐音发音相似相近的翻译方式，就现在已经看了很多。那我是不置可否啦，把时间拉长蛮有感触的。那个 Stanley Kubrick 的经典的片影叫做《Lolita》嘛，就是讲小萝莉。后来萝莉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是从那部片来的。当年翻译叫做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时代的变迁是真的很明显哦。他用诗词歌赋在当电影翻译的片名，那现在是用谐音。这也对我不是可，就是时代在变嘛，什么很多东西都在变。我还想到一个例子，那当年那个应该是90年代吧，80年代，总之应该有20年了。那个有两兄弟很会弹钢琴，美国片。跟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是两兄弟跟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故事，叫做《一曲相思情未了》。哇，你看那个意境，其实它只是一个蛮轻松的爱情故事而已，但是它就会，那个时候的人会这样取名字，那我们现代人就是谐音，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总之它现在就是这样。这部片就是都会喜剧，许多桥段让认真生活的我们或有感触或有微笑。走下坡的电影编剧跑去教书，电影里面就是讲他的人生小故事，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主角的背景和电影有关系，他电影编剧嘛，而故事就借喻了许多其他电影的桥段，其他电影的人物，比较出名的戏剧上的，好比说 Shakespeare 那个莎翁的名句的对白，辅助剧情的铺陈，这是一种要怎么说，职业病吗？不知道，就是他的一个特色吧。这个片，这种例子就像是我随便打比方啊，就像是如果一模一样的题材，然后变成华语片的话，那这个电影编剧可能他很熟悉琼瑶老师的作品，所以他在他的生活、他的人生的时候，就如果他被他太太。被他太太冤枉了，被他太太骂，或是被他太太我不知道误会，他受到委屈，然后他就对他太太说，你现在伤害的是我肉做的心啊，会借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某种幽默感。文字工作者或是教育工作者或是这方面知识渊博的资讯渊博的朋友，观赏这种片会觉得，因为他很多旁征博引嘛，会觉得很传神，或觉得更好笑。这部片蛮有内涵的啦，没有内涵的不只是上述身份啊，或者是戏剧领域的旁征博引而已啊。如果只有这样的话，对应的观众群还蛮有限的。它不只是这样，片子穿插了许多生活化的情节，好比说和不同观念的同事一起工作、一起相处啊，以及遇到生活观很相近或者是不一样的，怎么相处呢？男主角是一个编剧，是一个作家，看事情的观点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比较有特色，比较有个人特质，所以他的种种反应就是这部片吸引人的地方。对我来说，这部片呢有一个核心的想法，想做的事情永远别怕太晚开始，想做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迟，永远都不要担心太晚开始。顺着故事发展，这个想法就是在电影里面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化。听起来好像是说换工作，你知道换工作的感觉，如果你心里面有个梦，那机会来了也好，你就把握，机会没有来，那你就创造机会，只要是你想做，永远都别怕太晚开始，带这个味道。不止如此而已，举个例子哦，男主角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大学，他尝试跟学校的高层求情，因为他出包了，所以他求情。 那段戏就很打动我。一个人哦，在岁月里面会养成许多价值观嘛，但是也会在相同的生活岁月里面被迫不得已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太看好的事情，但是不得不去做。姑且不论做成功还是做失败，不论成败，从做的过程当中想通了一些事情，产生新的生活态度，也许是更健康的生活态度呢，那就是很宝贵的人生体验。怎么讲，我很想开一间店然后卖衣服，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衣服真的很棒，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只是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这样做，所以我先去，但是我又很喜欢衣服，我先去做一些我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好比说我先去打工，我不会说打工不好的意思，不是这意思，我是指我先去打工，我先累积一些经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衣服卖给别人。哦，那累积经验，那我去那店，我发现这可能是连锁通路店，可能是就是已经很知名的服饰品牌店，我不晓得，但是那些衣服我就觉得它不是很好看，可是我必须要把它卖掉，你知道，就是会累积去做一些自己都不太看好，有些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我在那里上班嘛，但是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新的生活态度，说不定我自己不喜欢这样衣服，但是有的人他喜欢这样的衣服，我可以把这样的东西透过我这样的一个桥梁带给一个需要这样衣服的人，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生活态，从工作上面得到的，而且甚至它更健康，就是我想这电影也是有这个味道在里面，蛮不错的。喜欢的朋友也会感兴趣，另外一个也是喜剧，叫做《情迷包法利》，我的网站有介绍，一个插播，一个题外话，有兴趣的话可以。《情迷包法利》它是 Madame Bovary， 就是包法利夫人的一种改编，时装比现代版的，很搞笑的法国片。回到自作多情，写了一些观后感和大家分享。很清楚哪些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不记得做过多少这样的事情，那也就活了好一阵子，那大概也会继续这样下去，不为其他，只为生活。生活是一条单行道，庆幸的是它有岔路可以转弯。这讲有点悬哦，做什么都不会太迟，我打上一个问号，小小的问号，做什么都不会太迟吗？真的吗？男主角一度认为啊，生活中有所谓太迟了，我自己也一度和男主角的想法一模一样，选择是选择，有过错过都是选择，过了就是过了，迟了就是迟了。我18岁那一年，我不要讲18，我12岁那一年好了，我没有进去田径队，我现在是42岁这一年，那我还要想去报什么铁人三项，我觉得那是一种兴趣了，是没办法变成职业了，因为太晚了，晚了就是晚了，而且晚了有点晚太久，就是那个味道。男主角捍卫这个想法，他反而认为做什么都不会太迟，这样想法的人太乐观了，太乐天了，尤其有乐观主义者的这种刺耳的论调，生活中不管做什么永远都不会太迟，他实在是受不了，男主角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看法。而且他说的比较详细一些，做什么都不会太迟，也许对特定情况来说是真的不会太迟，不是所有事情都不会太迟。举例来说，30岁那一年自己出现的创业的机会，虽然没有实现，没有去做，没有实践，但是接下来的10年不断的累积资讯，累积经验，累积工作，什么充实自己，增加创业的筹码，到了40岁那一年，机会再度出现的时候，这个情况来说，选择40岁创业，把握机会，不算太迟。但是相对的来说，这十年来，因为30岁那一年出现创业的机会，没有去做，没有实现，而接下来的十年，再也不去想任何跟创业有关的事情，甚至就是浑噩度日，你知道，就是不是说他的生活很糟糕了，而是就是反正创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等到40岁的时候，机会再度出现。那个时候告诉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太迟。看在别人眼里，用乐观来形容还是很客气的说法，而且太天真了吧。这是他比较进一步的去这样分析。他演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点动摇了。动摇什么呢？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一旦相信的东西，尤其是成年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改观的啊，除非有够幸运，生活那双手悄悄地掐住我们，悄悄地轻轻地松开了半寸，让人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许那松开的半寸就是一部好电影的时间，或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好朋友，甚至一个陌生人给你聊天的一段话，我不知道，让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偷闲喘口气，想了一下才明白，真的有所谓太迟了，但是也无所谓真的做了什么是太迟的。这怎么说，这个有点绕口哦。有些事情真的是做了太晚了，应该要早一点做，但是也是有些事情做什么都不会太晚，是这意思。所以我说也无所谓迟早啦，或迟或早都不用管它，就做吧，就是 just do it， 就是做吧。男主角的观念他没有对也没有错，他就是一个观念而已，跟这个观念对立的也不能说就是太过乐观的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是比较现实比较务实，另外一个是比较理想 realistic 和 idealist 这种对立，也不是那么对立啦，就是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一个细致对上一个粗犷。你们说粗犷的人就是很糟糕吗？没有，他有他的魅力啊。那细致的人就是阴阳怪气，也不是，细致的人有他细心的地方，这是不是说那么对立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那样而已。生活里面这的确有大量的客观条件会让我们感受到啊，真的做什么都太晚了，真的做什么都太迟了。而自己本身呢，也有许多主动的能量去相信做什么都不会太迟，就是啊，我已经40岁了，但是我有累积，我创业不会太迟，我虽然起步比人家晚，但是我准备比人家充分，你知道，就是自己会有一些主动的能量去相信我做不会太晚，这不会太晚，所以哦，那是一种保持变化的态度。都说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事情就是改变，也许忙了大半辈子以后兜了一圈跑去教书，甚至是自己当年离开学校毕业脱离学生时代，觉得这辈子最窝囊的事情就是在学校教书，没有对老师不敬啊。这是假设有一个人这么想的话，同样的人同样的想法，他在生活过了20年过了30年忙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又回到学校教书的话，他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不需要说早知道我就不要白忙这20-30年，我当初一毕业的时候就去当老师不就好了，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想，因为生活就是不断在变化，我们能够做好的准备就是去面对这些变化。条件跟机会能够让自己感到出现的，为什么我这样倒过来写，我不是说自己感受到条件机会出现的，因为有时候自己感受不到，所以我倒过来写，条件跟机会让自己感到出现的，肯定是保持的做什么都太迟的观念去判断出来的吗？严苛的判断可以判定条件机会出现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它很复杂。换句话说，我相信人生不是拿来无限尝试的，而是我在某个年纪的时候我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那我在另外一个年纪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去试那些，就会认为尝试那是没有必要的。既然如此，经验老道的话也应该相信自己，不至于把机会看成误会。机会一旦出现的时候，不管它是迟还是不迟，不管它是太晚了还是不会太晚了，横竖都是一口气，而不化作一探究竟的勇气啊！把握住就对，就是做做它就对，就不要想那么多了，真的就是做吧。大家都很会想，但是能够做的就比较少，做了才知道，哪怕是做了以后后悔了，回忆起来也是有几分趣味，不是吗？也值得，也可贵。 复杂 的，我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很诚恳的分享这些，但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容易说清楚的。看看这部片更具体，就可以体会他到底想讲什么，或者我到底想讲什么。有兴趣想要看更仔细又口齿不清，那就到我的网站阅读一下制作多情的电影介绍，还有我的观后感的分享。当然也有电影预告片，我有帮他上了中文字幕，我翻译的中文字幕也是蛮贴近这部片想要说的意思。谢谢你的聆听，谢谢大家。